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66集。 沈西很小心地掀起那个东西，坐在马桶圈上舒了一口气，撒手打算解决个人问题。结果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哐的一声，沈西脊背一痛，唰的坐直身子。他回身一摸，发现马桶盖子狠狠地砸中了他。那个马桶盖竖不起来，巨大的水箱挡住了他。不知道酒店是换过马桶还是换过水箱，反正不搭。沈西再次怀疑人生，只好像个乌龟一样背着笨重的马桶盖大号小号，心里感到十分悲哀。上过厕所，沈西走到窗前想看一眼景色。不管怎样，至少这家酒店有很大的窗户，占一整面墙，可以沐浴阳光，享受大好河山。他哗地拉开窗帘，却是如遭雷劈。这个房间没有窗户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另外一条走廊。沈西拉开窗帘，引来客人齐齐围观，大家看见玻璃箱内有个活物，十分好奇，指指点点。 哎呦看，哎呦，里面那个好帅呀！ 哼，帅个锤子！ 沈西拉上窗帘，房间漆黑一片。没办法，如果不拉，外面那些客人就能围观活物吃饭睡觉生活，自己好像一只猴子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上床睡觉。不管怎样，可以睡觉。而中没定那种35人民币一位没有独立卫生间的招待所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沈西一觉睡了15到16个小时，第二天在宾馆吃了一些早饭，去会场出席科创大赛的开幕式，又参加了点无聊的小活动。等到下午5点，沈西离开会场。他出门吃了一顿火锅，而后回到宾馆房间，最后准备答辩内容。洗澡刷牙，躺在床上开始撩水晶皮洞。他一天都不能断联。 东东东东。 五分钟后，夏九家回过一排省略号。省略号的意思非常容易猜测。 洞洞居然又出新外号了，从水晶皮洞到小皮洞到洞到洞洞，后面还有什么？ 洞洞，明天封闭问辩最重要的环节， 加油。 其实这是废话，沈西根本不是那种会紧张的类型。两人聊了一会儿。 洞洞，整整4天没见了，特想给沈哥发张照片行不？ 不行，发自拍免谈，又不是小姑娘。 洞洞。 不行。 沈西缠了片刻，夏九家不为所动。 赶紧睡觉，还要封闭问辩呢，别扯没用的。 哦，尹礼还在洗澡，我们等一下就睡。 尹礼就是高三学神，另外一名参赛选手，去年国旗下讲话，曾抛出神文打死拖延症，后来又有系列作品要当强迫症。夏九家呆了几秒。 你们睡在一个房间？ 呵呵，岂止。 为了表达对R中的鄙视，沈西甚至还把呵呵两字打了出来。 是一共只有一个标间，辅导老师睡一张床，我跟尹礼挤另一张床。我就不信了，学校那么穷，能想象吗？三个男人从东北去重庆一周，R中一共给了4500块钱，平均每人每天200，包括交通和住宿。 整整一周 你和尹里躺在一张床上。 哼，这酒店空调坏的。东东，你不知道重庆多热，不盖被子都一身汗。 沈西和高三学生睡在一张床上，还是连续多日，还都不盖被子。妈的。 自己已经迈出脚步，想要认识对方，了解对方，给彼此机会，不想错过一个未来可能互相爱慕的对象。现在一周看不到自己，也看不到照片，该不会对同一张床上另外一个男人想入非非，心猿意马吧？ 不能接受，不然给点福利，让晨曦有的可看。哎呀， 夏九家心中天人交战，犹豫挣扎15分钟，打开手机拍照功能，切到前置摄像头，对着他自己按下按钮。八月 CC 室也很炎热，而且学校里没有空调，夏九家只穿了一件宽大背心。他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是湿漉漉的，两边肩膀露在外面。夏九家看看删了，伸手将背心领口往下拉了几厘米，露出锁骨，重新操作手机。末了，他把照片发给沈西。 仅此一次啊。 我去。 沈西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，他细细的看，水晶皮冻白瘦，但并不过分孱弱，骨架不大不小。沈西只觉呼吸急促，对上辅助老师你干哈的眼神，沈西赶紧缩回被子，对着屏幕啪叽啪叽亲了两口，设为壁纸，搂着手机睡了一宿。活动的第三天，封闭问辩，沈西排在上午10点，他隆重地向评委介绍他的马桶，将全部的功能挨个演示一遍。在介绍冲屁屁时，沈西吸取首日教训，挥挥手，大家请站起来，站在两边，别被这个呲到。专家评委一听纷纷闪避，一片兵荒马乱，其中几个年过60，迈着小碎步推推搡搡挤到侧面，十分令人心疼。沈西按下开关，一股强力水柱直接飞入隔壁，这个冲得干净还省力，不用一张一张不停地摩擦，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尤其方便，而且比较保护那个可以缓解痔疮等等外科疾病。对了，它还兼具按摩功能，能够有效地呵护身体。沈西演示完毕，讲解下一特色。他伸手抓起两个土黄色的东西扔进马桶当中，充当不雅之物。这个 AI 马桶最大的亮点呢，就是节水。目前咱们市面上边并没有类似的产品，它的底部带摄像头，能够自动分拆马桶里面东西长短、粗细、数量、形状，还有干吸程度，电脑进行计算，用最最合理的水量冲掉那啥。沈西按下按钮，水涌出来，将那两个土黄色的东西冲进假下水道，一众专家略有不适。好，来看区别。沈西又抓起两条土黄色的东西，明显比之前大，怼到马桶里面再冲，只听哗的一声，大量的水涌入，强力水压把方才马桶里的物品冲得无影无踪。一众专家更加不适，看我两次按的同一个按钮，电脑自动识别计算指挥，目前市面上的马桶一视同仁，水量不太大也不小，而 AI 马桶呢，既可以加大水流，免掉马桶堵塞带来的困扰，又可以减小水流，实现节约节能，为社会做贡献。据我计算呢，使用 AI 马桶能将上厕所的用水量减掉 25%。 要知道在干旱地区水是非常的宝贵的。沈西手指啪的一敲桌上电脑，打开 PPT。 这个功能真正涉及人工智能、深度学习、图像识别。我用数据训练这个神经网络，也就是 CNN， 在标记图片的时候，我主要使用自己的照片，不过数据不多，毕竟比较恶心。如果打算商用的话，需要继续训练，而且是大量训练。这个算法比较简单，因为背景颜色统一是瓷白色的，并不需要特别复杂。 沈西用示意图展示标记过程，不过虽然是示意图，也很惟妙惟肖，一个一个小点沿着边缘前进。之前王副校长说的让人主观感觉不好，指的就是这一部分。沈西讲着讲着发现一个问题，在场所有评委全都不懂 AI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